冇钱买酒啊，我今晚啊点样过啊？冇钱买烟啊，我今晚又点样过啊？要食西北风啊，讲理想又有乜嘢错？ 系咧，即系讲理想啊，有咩错咧？将来讲下兼职唔会有错啊？ 兼咩职啊？ 玩兼职咯。 喂，你知兼职，我就系啦，你去做兼职先。 喂，你知唔知其实我有兼职噶？ 你有咩兼职啊？ 有啲网友咧系以为我唔使做靠埋神山虎噶。 诶，唔系嘅咩？ 如果神山虎系可以，即系嗱，好简单啦，我唔会话咩嘅。神山虎系令我搵到一啲钱，可以容易啲走去玩。 嗯， 你话我系新计咧？ 嗯。 即系冇可能嘅事，我话埋俾你听。 Okay. 真系，即系如果你以为新计，即系俾屋企人啊食饭啊，即系其实我基本上我俾唔俾屋企人都好咧，我晏昼下午茶咧都要请阿妈嘅。咁佢净系一日咧，起码呢个消费都一嚿水嘅，净系请。 嗯。 啊，咁如果一个月卅日咁啊，咁咪3000银嘅啦。 嗯。 咁神山虎系咪咪赚咗3000都赚到嘅？但系如果靠佢死啦，但系有时咧，因为时间好多网友想知嘅，因为我曾经讲过我做楼面噶嘛。 嗯。 咁其实因为有个网友咧，就开咗一档嗰啲茶餐厅。 哦。 吓、啊，咁就系啲，即系咁嗰度都冇乜人，冇乜后生仔嘅，其实嗰度冇乜，都老悭多。咁啊，咁嗌我帮下手咁样。 哦。 咁啊，咁啊日日帮下手啦。佢俾嗰份人工咧，即系讲真都真系 好唔正常。 好啦，唔正常啊！话俾你听，系冇可能系一个咁嘅人工嘅，话俾你听。 Okay. 即系。咁即係你普通樓面係冇可能有一個咁嘅人工，即係其實都當然係聽埋節目啦，咁樣就除咗嗌我幫下手，仲請埋我食飯啦，係咪先？我有時夜晚出去飲下酒啦，哇！其實都幾咩嘢㗎，即係好多謝佢㗎，佢又幫到下啦，咁賣神山虎又幫到下啦，咁有時有啲音效嘢接嚟做㗎，而家都仲有㗎，不過就而家少咗啦，咁樣就又变咗咁样，咁即系掹掹紧咯。咁其实啱啱讲你话你见到我喂又成日要走去玩，喂我平时好悭俭嘅啫。 嗯， 我平时好少走去即系玩啊，即系睇戏我都拣星期二噶，拣早场噶。我咁中意睇戏，话声得我都系咁啊。 嗯， 咁所以咧又唔好认为神山虎令我发达，其实唔系，即系神山虎就只系令我可以松动好多，真系好多啊，因为。祖麟以前嗰陣搞台，可能係似一份工㗎嘛，即係白真係白撚柒啊！喂，不一向都係白撚柒嘅話聲聽啊！咁啊，我冇辦法啦。咁當然咧，我開始唔想做㗎啦、因為嗰陣我都冇新意，咁啊都唔關搞唔搞台事嘅，其實都唔想做㗎啦。再做我又同人嘈咧，你知我啲你知啦，揾啲行外人去管理啲行內人，即係我同阿德一齊做嘅、阿德唔做嗰時候咧。咁其實我都已經民生去意㗎喇，但係講真我又冇錢使咁樣啊，咁都唉都補下咁樣啊，咁樣咁啊，跟住嗌個山啲監製嚟㗎，即係電視台監製嚟嘅，咁過嚟接管閪緊啦，網上電台嚟㗎，你啲黐線咪咁樣閪撚曬囉，咁跟住佢一定要清下人呀，咁我實同佢唔妥，你知我一實同佢唔妥啦，我鳩咁跟住咪，唉，唔肯一齊做咯，咁樣今日冇做啦。咁而家阿的啊，有人翻去做嘅喎，我唔做之後，咁阿的頂唔順啦，都走撚埋啦。 到即係翻頭價都再走多次。 係啦，都再走多次。咁第二樣嘢啦，咁上兩集啲聲音好似又聽唔到阿碌你講嘢咁樣。 唔緊要啦，我都係下擺嚟啫。 唔係咁講嘅，咪嚟嗱，即係近咗呢幾次政府嘅事咧。咁俾人屌屌咩咧？佢唔肯道歉啊！嗱，你叫我哋下台就唔得啦，點解我下台就唔使做啦？係咪先？係咪先？唔可以倒台啊嘛！咁我哋冇得下台啫。咁道歉我哋會，我自己都唔止一次添啦。我家我哋往即係計過咗三四個月就要道歉一次噶啦。即係我明點解㗎，阿陸。講講下嘢。喂，呢開頭嗱，好坦白，今日就唔會啦。讲讲下咪挂下，越讲咪越细声咯。 系， 咁又要 咁啊！我个人不嬲都系细声噶嘛。 唔系咁3个月之后你， 就日嚟一次嘅，我哋又要道歉一次嘅。 嗯， 即系我不断去犯错，就不断道歉。 嗯， 但系咁我哋系会道歉嘅。 嗯， 即系我真系可以话咧唔好意思嘅。但系当然最多扑街仔。嗱，我呢样就即系其实你系应该倒台嘅，话听你，我系照旧嘅，话听你听。就但系真系唔好意思，因为坦白讲我都唔想，因为坦白讲咧，因为。我想搞台嗰、那個夢啊，仲喺度嘅。 嗯， 即係我嗰個客仲喺度嘅。 嗯， 即係當然啦。如果我真係搞台，阿碌你就一定係我一個好好幫得手嘅人啦。即係加上講嘢。 嗯， 但係如果啲聲唔得咧， 嗯， 咁其實咧，我就唔會再諗。你知道我同你都諗過，嗌咪啊某某係嘛？啊，不如。屌你咯，哇！趁住呢个势，屌你咯咩？ 某某，我问咗一句，完全冇复我咯。 如果佢同陈志思有契经， 嗯， 你明白？咁啊，反而可能更加唔方便。但系因为佢同陈志思有契经咧，我哋反而更能加想同佢。 嗯， 即系起码有 等佢倾完先咯。 起码有丰收下啊嘛。 等佢倾， 系咪先？即系我哋成日喺度预测嗰啲噼里啪啦，咁屌，其实全部都系勾噏嘅啫嘛。 嗯， 凭空想。凭一种自己谂，即系一种谂法，一种讨论，一理论出嚟嘅啫嘛。 嗯， 即系只系我理论出嚟嘅答案，就同阿萧山理悟出嚟嘅答案唔同噶嘛。佢理悟出嚟嘅答案就永远都嗨，都登啲嘅。咁我就中啲嘅，即系咁啦。咁所以就有啲唔同啦。咁啦，再讲埋啦。我唔会补翻俾你哋嘅，话声你听啊。今日就出街呢，就呢集节目出街7月2号啊。咁理论上咧。咁啊，七日行完啦，咁我有啲估計咧，即係我哋戰南呢邊咧，其實今次咧都應該唔少人嘅。其實我覺得， 嗯，好難講啦，就 係你要記住，民要逆會逆轉嘅。 嗯， 而家政府就做緊乜撚嘢咧？政府係等緊民意逆轉。 嗯，喺度敷衍住啫。 係啦，咁啊喺度 hea 住先， 拖得就拖咯， 拖得嘅，即係總會有日啲示威者犯錯，假設。 嗯， 中个差佬中捻到个流血不止，爆捻晒光咁样一个咁嘅场面，影一张相，咁民意就直转噶啦。 嗯， 啊，先嚟听啊，好似早琴日咁，琴晚咁，冲军营，哇， 嗰、那个唔系军营，嗰、啊那个系划咗个海军地俾解放军， 解放军嘅， 咁都未有 军事用地咧，用地啦，即系理论上12点钟咧，解放军咧，啊，唔系咁讲，你应该。我哋左仔嚟㗎嘛駐港部隊啊駐港部隊就會進駐啦咁基本上理論上就可以開張 shoot 㗎啦如果你嗰班友係咪先咁當然朱海定救我就覺得真係救仔命啦救啲示威者命啦如果坦白講呢啲咁樣咁如果隨時坦白講下個案本一出嚟咁如果我係林鄭月娥就諗喂我真係要求解放軍出嚟呀 嗯 啊嚟空空下啲市民先跟住我會再叫阿盧偉聰， 嗯， 即係盧偉同埋波聰， 嗯， 啊嗌啲差人出嚟保護翻市民安全撤退，哇咁啊仆街啦！咁6月9號之後做嘢就完全白費，化為烏有，民意就會逆轉噶啦， 嗯， 即係其實即係搞乜嘢都好，你盡量唔好令到個民意咁容易逆轉， 嗯， 其實啱啱講係難嘅，係難嘅，點、 嗯、 難呢嗱，03年7/1，咁50万人遊行，咁跟住行完就散啦。 嗯， 啊，跟住就好撚多人就喺度話：，如果民陣嗰日咧啲人唔走，啊，咁就已經有西補選啦，係唔係咧？咩係唔係咧？ 政府咪又喺度 hea 啫嘛，其實。 其實政府就最撚叻，全世界政府都係咁樣嘅、 嗯。 一問題，佢唔會即刻同你解決，佢只會一個方法等。 嗯， 有時等到，有時等唔到。嗱、 嗯， 最簡單舉個例啊。佔領華爾街，咪等到咯，等3個月咋，民意就逆轉咗啦，係咪先？ 係啊，咪你只要做啲嘢，唔好再激嬲啲市民嘅咁，唔好做啲再激嬲市民嘅嘢。 就算唔激都冇用嘅，你諗下啦，好似啲茉莉花革命、顏色革命咁， 嗯， 等，咪衰撚咗咯， 嗯， 佢一樣冇激嬲啲市民嘅，其實 嗰個政府無能啊嘛， 係咪先？即係所以逢係政府都用一招等，係等個民意逆轉，但個政府唔會好耐性，因為佢有好多政策要推，所以將來佢一定會出招，出啲咩招冇人知，可能派錢啦，可能立一啲法例係大家都歡迎㗎啦，唔知係乜啦，叫雞合法化啦，可能港人不上叫雞 免責啦， 免刑責， 免刑責。哇！屌你老味，我真係保佑你喺咁的叫我練練音。 不嬲，香港喺香港叫雞都免刑責嘅。 翻大陸啊，我話。 哇！ 香港人翻內地叫雞免責。 大陸俾個特權你，香港人 你 傻。 我屌你一國兩制，係先屌你老味高度自治，係先？屌特朗普過嚟過嚟，你北京叫雞唔通你拉鳩佢？係咪先？係咪先？金正恩過嚟叫雞，你拉鳩佢？係咪先？喂，真係喂！即係如果咁樣，我真係保佑你啦。喂，可能有啲好嘅政策，有啲唔知咩政策會推出嚟，會令到你哋會 啊醫療啊住屋已經好多啦。 派錢咧，其實係最容易sorry 啊，最容易做啦。其實話俾你聽，建制派都會推噶嘛，有呢一樣嘢。 嗯， 係先。好啦好啦， 跟住辦成功爭取到啊。 係啦，辦成功爭取啦。咁樣可以慢慢講啊，因為仲有幾集節目都可以講少少，因為以後都會抽少少時間講下呢啲，即係唔好話即時嘅新聞啦，即係講下我點對個社會我點睇法啦，係咪先啊？即係話曬我都選過民陣接責人㗎嘛，係咪先？咁有網友即係個啱啱有個網友講，阿牛哥真係估唔到你真係選過民陣接責人喎，我都估唔到啊！咁樣戇鳩嘅嘢我都做，我真係我屌我自己都估唔到，要問翻我咧，我撚鳩嘅屌你老味。好啦，唔好講呢啲 ，OK。因為嗰陣七一係點樣咧？我唔知啊，因為而家就係六月底六啊，咁希望七日多啲行啦。咁我啲網友多啲啦。咁呢又唔講啦，講翻兼職。 嗯 ，OK。咁其實咧一路以來，因為嗰集咧，我哋兼職嗰集節目咧出咗街咧，就已經有啲啦，唔係多幾個啦。啲網友話不如一齊，喂，好玩喎、啊。 嗯， 不如就我又想試一下喎、啊。 嗯， 即係其實我成日諗佢哋乜嘢心態咧？咩心態啦？我先講，唔好講玩嗰部分先。我講你啲網友心態係咩先？因為我講兼職， 嗯，唔係長做， 佢就會覺得唔得錢啦。 係啦，乾淨啲， 乾淨啲， 敬畏啲， 咁咪仆街咯。喂，即係嗱，我當然我冇兜口兜面同你講，因為太多唔係太多啦。其實好撚簡單，有三個網友咧。問我呢個問題咧，我就會喺節目講啦。 嗯， 即係等於有三個網友話啲聲音唔得，咁我就會喺節目嗰度講噶啦。同埋有三個網友有啲感情問題咧，我不想答嗰啲咧，我就會節目講啦。係唔好再問啦咁樣。即係有超過三個我就做噶啦。即係你我同政府唔同噶嘛，政府五個人就暴動噶啦嘛。我三個人我就回應噶啦。OK 嚇、所以咧咁啊，乜嘢真係又超過三個人啦，而且真係唔其實唔少添噶，都有十幾廿個啦。冇十個啦，八個啦，唉，咁上下啦，就問兼職點玩嘅，咁咧其實咧，我個心態又香港啦，唔得田啦。咁其實我想即係未講咗呢一次我同啲網友同個網友一齊玩兼職嘅事之前，我就想話聲同啲網友解釋一下，係咪真係你估計得咁唔得田咧？嗱、你預計一個呢啲咁嘅兼職，其實佢一個月有幾多個客咧？當然啦，其實其實冇得估啦，可能多，可能少啦。咁如果照計，而家平均計一個星期都有一個啩， 一兩個啦， 一兩個啦，咪先一兩個啦。咁、你又點解會係乾淨咧？即係你，但係你先諗下一個小姐啊，喺邊度做好環光做又好，除咗喺沙井啊，唔係除咗喺沙灣啊嗰啲場之外啦。喺沙井又好，喺環江又好，喺珠海都好。喂，嗰啲女仔唔係日日出有街出㗎。其實基本上其實坐袋好多㗎。咁佢可能都係一個星期一日至兩日有街出。仲未必係過夜添。OK? 咁如果一個出嚟我嚟搵食嘅小姐，咁佢哋都係一個星期兩個客出街嘅。咁你同一個兼職一個星期可能有一個兩至兩個，其實係冇分別。其實，即係唔好你諗住一個 接觸嘅客人多啲咯，佢覺得即係 係咯係咯， 得多啲咯， 即係飲酒多啲咯，係咪先嚇？ 揸過咯，可能 嚇，俾人揸過啦，咁可能咁都唔係必個個揸啦，有啲陪飲酒嘅啫。即係，但係佢個諗法乾淨啊，即係嗰種唔得田啊，唔得田。佢嘅諗法就係少做愛啊嘛。其實某程度一個兼職。同一個小姐，其實佢某程度做嘅同客人出街嘅次數基本上係一樣，即係如果你利用咗我用一個都唔得田嚟講，你只係可以同自己講，自己呃自己， 係 啊，呢個好乾淨， 喂多過一個就唔乾淨㗎啦，如果佢咁計嘅話， 係啦， 即係我又講少少啊，我有一個朋友嘅叫探長 ，OK， 咁咧佢就有識人好多嘅，咁佢同我講過一個例子，咁咧香港咧就有啲拳手，拳手，咁啊都係嗰啲嘅埋不埋身啦，咁啊當然好多客又想溝呢啲咁拳手啦，搏嘢啦，係咪先？誒，咁嗰啲女仔可能捧俾你捧一次場，捧兩次場，跟住就同你行埋噶啦，咁你而家覺得佢乾淨啊？咁咪唔剔咯。唔剔咩啊？唔係唔剔 ice 啊，係唔剔乾揼啊，唔剔揼啊。咁佢其實搞到咧，其實好多性命出現。即係阿探長有啲唔知咩朋友定係唔係探長自己嘅應該啊？佢同我講話有啲朋友或者係醫生嘅朋友同我講，佢話喂最污糟就係呢啲你認為好乾淨嘅人，因為你認為佢好乾淨，你認為你咪唔剔咯。係咪先？ 咁咪賴嘢咯。 咁咪賴嘢咯。咁咪中咗曬招咯。即係所以唔好用呢個方法去諗，但係當然你自己呃自己，其實係可以嘅，可以嘅。即係其實我係咪我有冇自己呃自己咧？我都有㗎。簡直用阿小朱嚟一個例子啦。咁佢而家都唔可以叫做出嚟做啦，係咪先嚇？做個 DJ， 咁佢有冇同其他客咧？喂，我真係唔知㗎噃。係。咁就而家我係好撚用㗎喎，係咪先？ 你都呃緊自己。 我都係呃緊自己㗎噃，其實嗱，我唔會話。有口壞冇啊！我冇啊，話自己啊。咁我你問我咪又係嗰套咯。佢都唔係出嚟做，梗係乾淨啲咯，係咪先？其實坦白講，佢可能密過其他小姐嘅喎，唔出奇嘅喎。因為講真，你都要靠前嗰班客去幫你攞台。咁以前呢班客九成九都係你個雙好嚟㗎啦，係咪先？你啲雙好嚟㗎啦。喂，咁佢捧得你長。佢梗係對你有啲意思㗎啦，加上你個長啲女咁豬， 咁唯有坐你嘅啫。 咁唯有啲咁坐件女就捧下牆，跟住帶你上去房嘅啫。即係我都會咁樣諗㗎。但當然啊，我會咁樣講，我就唔會咁樣諗啦。因為你咁樣諗就屌，喂，諗得係啊， 要處女先至搞得㗎咯。 係啊，屌你都咩？唔係咁樣，如果咁樣諗，我就唔會用㗎，你明唔明啊？明唔明啊？喂，好撚簡單嘅啫，即係我咁樣諗，哇！有陪人，咁我就唔用噶啦嘛，係先？唔用，咁又真冇咁冇 feel 噶嘛？你 過癮啊？ 嚇，咪真冇咁過癮，即係坦白講，真係嘅，係冇咁過癮嘅。咁既 係爭啲嘅， 係爭啲嘅，即係自從咧江本冇贊助我咧，我就話可以唔用咧，我都唔好想用啊！即係咧，啊，因為以前係江本贊助咗一輪啫嘛。啊！以前聽翻啲廣告， 即係性健康呢樣嘢都好重要嘅， 係好重要嘅。 即係如果真係三唔識七嘅，就盡量用啦。 啊，咁當然啦，其實我都鼓勵網友用嘅，即係唔鼓勵我自己用嘅。OK， 你試下去蘭桂坊唔用， 係啊， 乜都齊啊，包你， 即係乜都齊啊，大佬。即係所以咧，如果你用呢個諗法咧，咁你就要清楚你自己係乜嘢。你係我成日覺得。抌係要剔嘅，咁就算你覺得呢個兼職係好乾淨嘅咯，你抌要剔嘅，咁剔而剔之餘咧，你仲要喺度，你可以呃佢，呃自己話好乾淨，但係抌要剔 ，OK， 唔好學我，我係一個反面教材嚟嘅，我咁講我唔係，我叫你死你唔去死，我叫你每集捐一蚊又唔叫你捐，係咪先？我 沖差館你唔好去沖一笨， 係咯，叫佢去軍營你唔好去沖，係咪先？即係咁樣，我就叫你做啲嘢，你又唔肯就做。但你會即係對你有利嘅嘢，你要走去做，唔好我衰我嘅事 ，OK？ 即係我真係示威，我真係衝咁假設啊，咁完全唔關你哋事，我唔會叫你哋衝 ，OK？ 但我會叫你哋，喂，聽完之後打上嚟啊，都唔係，都其實唔係下一蚊㗎，你都可以一百幾十㗎，係咪先？啊，即係坐你都傻啦，即係你唔好選擇性而 去，喂，唔係，就係話見咧。啲 YouTube 咧，啲人擺上 YouTube 做 live 咧，哇！又有嗰啲咩 Super Chat 咧，哇！真係幾廿蚊幾廿蚊咁喎。 係噶 ，OK， 我冇啫嘛。 咁你唔擺上 YouTube live 啊嘛？擺上 YouTube live， 即係 自從嗰位網友，可能我都有諗過，就係早排我咪喺瞓，點解連 like 都冇嘅？咁佢有個網友就話：喂，費事俾人知啊嘛，戇鳩！我同你做咗 friend， 老婆問起屌你老尾，我真係點答啊？喂，嗰日。咁我而家我又唔會知道再即係我佢咁樣講，我 buy 佢嗰種講法，咁我就以後就唔會同啲咁樣講，就係、你嘅 like 都冇，你哋班撚咗好撚吝識，我就唔會咁講噶啦。因為我接受咗嗰個網友嗰個解釋，嗰、那個講法，嗰、那個解釋咁啊 OK 咯。既然係 咁但係冇拉呢個真係大勢所趨，你見啊建吳呢都炸晒型話拉爛㗎嘛。即係啲人真係孤寒咗個派拉真係。 係㗎唔知點解。 以前即係初初 Facebook 出嗰陣呢可能真係新奇呢。 有啲人夠拉㗎嘛。 係啦夠拉。好啦恐怖嗰陣真係見到有啲嘩屌你諗樣成版都係佢拉我哋屌嚇死㗎啫。 即係而家我其實保持 like 咁樣，其實就我作為一個有個節目嘅人，有人 like 嘅話，其實我都係我最多個都係百零人嘅啫。即係轉貼嗰啲，我係轉貼嗰啲片咧，先至可能會多啲人分享。咁其實都唔係好多，我覺得自己真係唔夠嘅。 又唔好話啦。我玩十幾年 Facebook 最多好似300多人 like 過一個。 我冇試過，好似都有試過有幾百嘅，但平均我都係幾十至一百咯。你唔好話啦。你唔好話我真係好少啊！我睇過傑斯㗎，傑斯都唔多㗎， 都唔多㗎。 佢可能 幾十幾百咁樣， 佢某程度仲佢某程度少過我， 應該都有幾百。 佢仲少過我 啲大耳題。 係啦，大師啊，佢吹雞啊，或者嗰啲嘢有啲轉貼民陣嗰啲嘢咧，咁可能會多啲。咁如果平時好似我咁發牢騷啊，咁講下嗰啲嘢咧，咁阿傑斯唔夠我多添㗎。 嗯， 即係咁可能啦。我講啲嘢比較分裂啲啦，係咪先？不過冇再講，冇再 like 嘅， 因為時間有限，因為其實電腦冇電啊，我驚。 哦 ，OK。 啊，咁我盡量25分鐘就講一節咁啊，講三集，講得完就算。咁啊，因為兼職啦，咁啊當然啦，有筆下子有三，其實有八九個啦。其實我唔好清楚，我費事睇翻個微信，都話對玩兼職有興趣。 嗯。 你玩兼職有興趣，唔係代表我有興趣。嗌你去玩係一個問題喺度啊，唔夠 DJ， 唔夠兼職啊，即係而家啱啱叫佢識一個， 係 啊，你話要阿林林， 嗯， 再介紹，其實林林佢自己都唔係多，哦，因為佢自己都係有一班女嘅啫嘛， 咁兼職嗰個有冇自己朋友有冇？ 有嗱，呢次咪係咯，呢次咪係咯，咁佢同我講話佢有一個超級市場做收銀噶嘛，咁，我就有個網友同我講，因為先到先得啊，嗰個問就話。我同幾時一齊去玩兼職啊咁講我話，我問下啦，因為其實我諗住得我一個玩㗎咋，我捉你哋唔到其實。 係咯，又唔係唱 K 搵個地方坐低咁好難。 而且我又唔識，我真係唔識啊。咁我就問啦，嗰個上次搞過兼職有冇兼職啦，問個兼職有冇兼職啦。咁個網友又好，咁我就嘗試問下啦。咁我就係，因為我之前都問過嘅，咁佢咪話，我有冇即刻微信嗰個兼職啦？佢話，喂，上次咪同你有講過有一個女仔做收銀嘅喺超級市場，即係我唔知乜嘢啊，就喺星德堡隔離嗰個商場嗰度。 人人樂定乜嗰嘢家樂福嚟啊？好似 唔係家樂福，嗰度就嚟接啦。 哦，嗰啲大陸牌子嗰啲。 嚇，嗰啲咪超級市場。 係咪華潤啊？好似。 唔係華潤啊，唔係好理佢啦。天乜鬼啊？唔知啊，唔知喺度做收銀嘅。咁佢話我問我可唔可以，咁我第一時間話我俾張相睇下先啦，睇張相， 有圖有真相， 咁都唔可以話唔可以嘅，咁你話可以， 都勉強可以嘅， 都唔係好勉強，都好勉強唔可以嘅，其實坦白講佢，但係嗱，你諗下咧， 有冇身材睇先？有冇身材睇先？ 冇啊，得個頭嘅啫。 哎呀，咁啊差啲喎，即係你起碼都要整個全身照，再加個單頭相咁樣， 俾個頭。咁你要記住啊，上次即係我就從呢個兼職睇過嗰幅相㗎嘛。唔係佢嚟㗎。 哦， 你記唔記得？即係所以俾相你都唔可以係見，你親眼內見過，先為之見㗎嘛，係咪先？咁好啦，咁我跟住話佢有一個，我話仲有冇啊？佢都話佢要問啦。佢要問啦，因為佢同嗰個兼職同嗰個超級市場收銀咧，就其實姊妹嚟嘅，住好可能住附近嘅，即係好熟嘅，即係熟啦。咁佢有呢個可以，即係其他嗰啲就要問啦。咁我就跟住就問翻嗰個網友咯，話嗱而家其實人又唔多，得你同我，因為根本就冇兼職，我唔識人，咁我問有冇興趣？我話有一個就我上次幫嗰個。同埋呢一次有個收緊，咁樣，咁我話，咁佢咁個網友話，我想玩下，想試下玩下啫，其實冇乜所謂㗎。跟住我又好坦白嚟講啦，喂，我嗰件咧就玩過啦，我係想試下第二件，因為玩兼職咧，即係唔好成日玩一件， 梗係啦， 咁我係想試下件收緊，你肯唔肯試下我嗰件地產杯先？ 啊，咁嗰個網友一睇個節目噶嘛， 啊， 即係其實我都 知道咩環境， 咩環境啊嘛，即係其實閪噶嘛，其實跟住個網友就停一輪㗎啦，我估佢喺度考慮㗎啦，但考慮啲考慮還考慮一個鳩眼㗎嘛，鳩眼㗎嘛，咁佢就跟住話好啦，都可以試下嘅。咁啊，佢又講， 起碼你識咗一件先，以後都仲有機會識其他。 起碼要多啲啦。咁跟住佢話好啊，咁樣。即係其實我知佢大家打呢個好咧，係好撚面為其難㗎啦。即係我喺呢個節目講阿鐘，唔好意思啊，唔知啱唔啱佢名唔知啦。啊，宋鐘啫，宋鐘啫嚇。又唔好意思，即係其實有冇啲難為難為你，我真係唔知㗎，或者唔緊要啦。睇下次。出去環工飲酒又好，珠海飲酒都好啦，啊咁啊睇下有大家再玩過啦，亦都多謝佢，好多謝佢嘅其實。咁跟住佢話好啦，咁就不如咁就勉為其難啦，咁勉為其難咁你得我得啦，咁跟住我哋約咗件女星期三，星期三咧諗住就其實因為個網友咧，其實閒日咧就其實好似好 free 嘅。好 free 嘅，咁佢當然你問我，當然早揀星期三啦，因為星期一通常我翻咗嚟香港，咁星期二我有啲嘢搞噶嘛，通常係咪先？起碼星期一夜晚我要上傳節目啦，星期二咁我起碼有啲嘢做啦，咁我咪約咗星期三咯，咁星期三咁嗰件女咧就話 OK 嘅，OK 嘅啦，咁 OK 嘅，咁跟住突然間星期二晏晝大概都算晏晝咯，咁十二點零一點啦。咁啊，嗰個網友就同我講話，喂，我星期三唔得，但我而家得。 哦， 牛哥你點樣？咁十二點零鐘，咁十一點鐘到啦。其實咧，我唔好知時間。咁我就話得，我即刻問件女。咁我問翻佢地產妹，喂我朋友改咗時間咯，今日得唔得？跟住個地產妹就話我冇問題。但唔知佢朋友得唔得？因為佢唔知個朋友收幾點，因為個朋友原來係。休星期三咁巧啊！家姐你真係咁巧，即係唔係約定嘅。今日休星期三，咁佢話呢個時候我睇下問朋友請唔請假啦，可唔可以？可能突然間請假啦，咁我乜嘢都唔知啦。咁我等佢覆啦，等咗大概可能半個鐘頭至咩啦，跟住佢話啊 OK 喎，牛哥話 OK 喎，因為咧佢調間嘅關係咧。佢今日係會提早放工㗎喎。 喔 ,ok 啦。 喂一提早放工第二日休息。咦咁佢真係好係超級市場做㗎喎、哦。似喎咁佢話。咁佢話佢大概係去我唔知講佢六點鐘到左右收工㗎喇。嘩 ,perfect,perfect,perfect, 咁 perfect, 剛剛之前就我就呼返個網友囉。係就上水等。慢慢聲屌你老母鞋玩劇走啦。我哋先即刻立隻鱷魚先啦 ,ok。跟住平拎白男就跟住，去到上水等啦。咁啊，個網友都早到嘅，都佢仲早過我。咁跟住佢可能佢 stand by 好曬啦。佢因為個網友同我講嗰陣，我仲着緊睡衣噶嘛，唔係睡衣，其實就着緊底褲啫嘛，乜嘢都冇着噶嘛。咁我就要翻去沖個涼啦。咁我咁樣即係沖完涼先出門口噶嘛。咁佢咁啊，就喺度等緊我。咁跟住咪最簡單咯。過關，咁Kitty Quad 啦，跟住就即時喺深圳，我未坐地鐵啦，就已經喺攜程度訂到啲酒店啦，訂好曬 Kitty Quad 啦，咁跟住咪同個網友一齊搭地鐵，咁去嗰度咩啊？唔係鹿藥，佢咪話 唐坑， 唐坑去到唐坑，咁跟住咪去到食 X 寶，咁啊。第一日一間房咁啊，咁啊涼住冷氣先咯，跟住等食飯咯。咁啊等還料都係當去等啦。咁啊，不如我有等一等，下個禮拜再傾好冇？因為唔可以做太長啊，因為電唔夠啊。咁啊，下個禮拜再傾，拜拜。 拜拜。